只能陪你风雪一程，握你的手前尘后路我都不问，荒凉人世聚散离分，谁管情有多真，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， 谁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

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坐一些了解，再坐一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你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 花瓣

Baby